终于知道爱情不只是谣言，只愿是你生命里最精彩的一页。我的心并不遥远，或许你不曾发现，

家的日子，有谁可以忘记风雨里的青春？有些期待，有些惊喜， 不敢为你回头，只有一脸向下不停的雨。家门口的亲人，别望着我，别让我哭泣，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离开家的日子，不知道明天，不知归期。离开家的日子，不知道自己走得太远，会不会忘了故去。离开家的日子，像有场大雨，淋湿城市中的我和你。离开家的日子，留下一段足迹，在眼里，在梦里，在我心里。离开家的日子，不知道明天，家的日子，不知道自己走得太远，会不会忘了故去。离开家的日子，像有场大雨，淋湿城市中的我和你。离开家的日子，留下一段足迹，在眼里，在梦里，在我心里。

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。 站在你回眸，我看见温柔， 深情比酒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愿人长如秋，人生都无叹，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月长圆， 但愿人长久， 人生的无悔，我们一起走， 此刻的拥有， 让它天长地久。 此刻的拥有， 让它天长地久。

洗成黑白照片，提醒自己还有张倔强灵魂。谁说台北生活和恋爱一样容易？亲爱的妹妹呀、啊，我不敢醉。到哪里？